阿弥陀佛。请翻开课本的36页，第三行哈。又诸渔夫，由于如是所显真如不了之故，从事因缘八分别转，能生三世，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我们解释这个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啊。那么它的第二大科呢，叫做广辩啊，就是广泛详细的解说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啊。那么这个广辩呢，里头分成两科，第一科是智行门啊，就是从这个能证的清净智。及所行的真实意境来说明所知障尽智，所行真实。那这个智行门呢，分成三大科啊，第一科真实意相，第二科尽相应会，第三科离言法性。那么这三科呢，我们都讲完了啊，上一次把这个离言法性讲解完毕了。那现在呢，就进入到这个广辩的第二大科啊，尽障门。从尽除这个所知障来说明这个所知障尽智，所性真实啊。那么断除了这个所知障的话呢，这个烦恼障也同时也就断除了。那这个尽障门呢，又分成四大科。那么第一大科呢是障因缘啊，障因缘呢就是说明这个所知障跟这个烦恼障升起的因缘。那它又分成三科。现在是说的第一科是总标，总说这个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升起的因缘。这个又诸渔夫啊，这个太虚大师解释这个渔夫呢，把它分成两种来解释。那么第一种渔夫呢，就是一般的凡夫啊，一般凡夫呢，他不能了知啊，人我空。不能了知法我空的道理，所以他是渔夫。那么这种叫做全渔，完全的愚痴。那么第二种呢，是二圣，就是小圣，他只能了知人我空的道理，不能够了知法我空，所以这种呢，是算作半渔，那么太虚大师是这样解释。由于如是所显真如不了之故，这里所说的真如呢，是大圣的离言自性，证入了这个人法二空所显的真如。那么没有得到这个无分别智呢，没有证入这个二空所显的真如呢，称为不了之。那么不了之真如呢，你就不能够了知这个依他起相。就是不能了知缘成实相呢，就不能了知依他起相。从事因缘八分别转啊，那么由于没有这个无分别智呢啊，所以不了知二空真如的因缘，所以呢，心中就升起了八种分别。这个分别呢，是事的作用啊，它不是智慧啊。那这个分别呢，与烦恼障。与这个所知障相应俱生同时升起，所以在真理跟事相上呢升起了迷惑这八种分别能生三世这八种分别呢升起了以后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成为种子做真这个为真上缘呢能升起三世这个八分别即三世呢我们到后面会解释。能起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由这个三世呢就可以显现出生死流转的有情世间的所依缘的气世间那么从这看呢渔夫解释成凡夫比较好就是不要说二圣是渔夫比较好那我们看辟寻记的注解二种世间 这个八分别的教义啊，在其他的地方没有看到，啊，就是其他的经论里头比较没有看到。所以这个八分别的教义能够升起这个世间，啊，升起有情这件事情呢，是比较难了解的。我们看批寻记的注解啊，自业所感，内分生死啊，内分死生，是名有情世间啊。自业所感，自业所感的自呢，是不共于他的意思啊。那么这个业呢，就是业因，就是种子的意思。那么由于造作了业力啊，有情生命自体啊，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种子。那么这一类种子在因缘成熟的时候呢，能够感得有情自身的正果报啊。那这个正报呢，是不共于其他有情的啊，所以它是属于叫做不共相种子啊，不共于其他有情的种子。内分生死，好，内分死生，这个内分呢，就是有情的生命体称为内分啊。那么有情感得了生命体的果报，那么这个叫做生。那有情的生命果报体结束了啊，称为死。那么在生死轮回中呢，由自己所造的业因啊，由种子呢感得生命的果报体，等到这个业力受尽呢，又结束了生命的果报体啊，然后呢继续下一个成熟业力，再得到一个果报体。那么这个就是有情世间啊，这就是我们的有情世间。共业所感，外分坏尘，名气世间。好，共业所感，就是由有情共同的业力熏习在阿赖耶识中，成为共相种子。那么当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感得有情所依止的气世界，叫做共业所感。外分坏尘，这个外分就是指有情生命体所依住的这个气世间，叫做外分。内分是有情的生命体，那这个外分就是气世间了。这个气世间有尘住坏空四劫啊，称为外分坏尘。由此二法，能摄一切诸细论事，为能取法及彼所依所取之法，是故建立二种世间。啊，由此二法呢，就是指的有情世间跟气世间这二法，能摄一切诸细论事，啊，这两种世间呢，就含摄了欲界、色界、无色界三界。那么这三界呢，都是从惑、业、苦三杂染啊所生出的。那这三界呢，隐蔽了真相，啊，显现的是虚妄，啊，所以称为细论事。为能取法及彼所依所取之法，啊，能取法呢，就是心事，啊，我们这个心，这个心事呢，包含了一切心心所法，啊，彼所依，啊，彼所依就是有情的六根，啊，有情的根身，有情的六根是彼所依。那么这能取法与这个所依法呢，合起来就是有情世间。彼所取之法呢，就是六尘的外境啊，也就是气世间啊。所以呢，六根、六尘、六识合起来呢，就是十八界啊。十八界含摄了一切法啊，所以说呢，这个有情世间跟气世间这两种世间呢，能摄一切诸细论事啊，就含摄了这一切法啊。那这是一种解说。那么另外一种解说呢，这个能取法呢，就指为有情的生命自体，好，也就是有情世间。那么彼所依所取法呢，就是外境的气世间啊，也可以这样解释。但是呢，第一种解释比较好，啊，第一种解释比较好。是故建立二种世间啊，就由这个有情世间及气世间来说明生死流转法。好，我们看下面的论文。好，云何名为八种分别？ 这个是藏因缘的第二颗列示啊，列举出八种分别啊，就解释八种分别所称三世啊，分成两颗。那么第一颗是列八分别啊，这个列八分别呢，它又分成两颗，好，先征问后列举。那么这一颗呢是征问，云何名为八种分别？这是提问了。这个八种分别呢是什么呢？啊，是什么名字呢？那么论文说，一者自性分别，二者差别分别，三者总值分别，四者我分别，五者我所分别，六者爱分别，七者非爱分别，八者彼具相违分别。这个是列八分别的第二颗列，将八种分别列举出来，一者自性分别，二者差别分别，三者总值分别。那么这三个分别呢是一组，是一组，可以给它个名字叫做法执组。四者我分别，五者我所分别，那么这两种分别呢是一组，我们给它个名字叫做我执组。六者爱分别，七者非爱分别，八者彼具相违分别，这个后三别又是一组，给它一个名字叫做烦恼组。云何如是八种分别能生三世？这个是列示这一科中的第二科，是生三世，解释有八种分别能生起三世。那么它又分成两科，第一科是能生差别，就是解释有八种分别能生出三种差别事。那么这一科呢又分成三科，先征问，然后再解释，最后做一个总结。那么这一科是征问。云何如是八种分别能生三世？提问，什么是八种分别能生三世呢？看下面论文。未若自性分别，若差别分别，若总值分别，此三分别能生分别系论所依，分别系论所缘事。这个是能生差别中的第二科，是，就是解释有哪一些分别能生出哪一些事来。那么又分成三科，第一科是前三分别，解释由这个自性分别、差别分别、总值分别这三种分别呢所生的事。它又分成两科，现在是第一科能生一缘，由前三分别呢能生所依事、所缘事。我们看辟寻记的解释。不如理思是名分别，先解释什么是分别。不合乎真理的思维就是分别。那什么是不合理乎真理的思维呢？这就包含了三界所有的心心所法。那么我们讲这个三界的心心所法呢，就是我们前面讲的事，这个就杂然而说的。那么合乎真理的思维呢就是智慧了。那么修行呢就是要做一件事呢，就要做转世成智。那么转世成智呢，先要从不如理思维改变成如理思维。我们第一步要做的就是要如理思维。那么要如理思维的话呢，首先就要听闻佛法。听闻佛法以后呢，把这个道理弄清楚，什么是真理搞清楚，什么是生死流转，什么是涅槃幻灭，弄清楚。那么道理弄清楚了以后呢，才能够改变思想来如理思维。如果道理不清楚，你不可能如理思维的。说给你一句话，你就照这句话背，你道理不清楚，你背这句话没有作用，没有作用。除非你过去是熏习过，要不然你不知道道理没有作用。所以一定要把道理搞清楚。我们从开始学习真实一品到现在画很多图，这些图就是把道理讲清楚。 所以在这里讲这个途中的时候呢，就是同时训练我们大家呢，把这个道理的逻辑找出来。你道理的逻辑思路清楚了，你看什么都容易了解。你思路不清楚，读过去好像知道，但是呢又迷迷糊糊，中间的道理搞不清楚。所以呢用图表把它列出来，把道理搞清楚，这比较重要。无意言论，是名戏论。这个意义呢是毅力的意思，就是能够使有情得到利益安乐，叫做有毅力。那么不能使有情得到利益安乐呢，就是无毅力。那我们的内心不如理的思维分别，然后呢表达成语言行为，就是无意的言论。因为呢不符合真理，不符合真理的语言，不符合真理的行为，是不能够出离三界的。所以你在那边静坐，静坐很好，静坐生禅天，不能出三界，不如理思维。但是静坐是修止观的什么一个基础，所以还是要学习。但是学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学习静坐不是要生禅天，你学习静坐是为了要了生死。所以呢在生死中流转呢就是戏论。如是分别戏论，要有一缘方得生起，是名分别戏论所依，分别戏论所缘是。这个如是分别戏论，要有一缘方得生起，这个一呢就是指有情的眼耳鼻舌身意六根。那这个缘呢就是指的色声香味触法六尘所缘境。那么有情的分别戏论呢，主要就是心事的作用。而心事要能够升起，必须要因缘和合。那在这个因缘中呢，就有什么呢？有有情的根生，跟有情的所缘的气世间。那有这两个因素呢，它才能升起。所以说，如是分别戏论，要有因缘方得升起。是名分别戏论所依，分别戏论所缘是。所以从分别戏论所依是呢，就是这个根生呢，分别戏论所缘是呢，就是这个气世间。那么此一缘是三分别生，为由过去是自性等三分别为因缘故，能生现在分别所依及所缘是。此一缘是三分别生，这个有情的根生跟所依的气世间呢，都是由自性分别、差别分别还有种子分别所引生的。为由过去是自性等三分别为因缘故，能生现在分别所依及所缘是。这个自性分别、差别分别还有这个种子分别呢，是能生起法执的方便。这三种分别它本身不是法执，但是呢它是升起法执的方便。这三分别升起的时候呢，法执就可能升起。那么呢它因为是属于分别，所以它是属于见分，它是属于见分。那么所依的根生跟所缘的气世间呢，是属于相分，是属于相分。所以当有情呢在过去世做自性等三种分别时候呢，这个见分呢就在阿赖耶识中熏成见分种子。同时在熏成见分种子的时候呢，所依的根生气界等相分呢，也借着见分的力量在阿赖耶识中熏成相分的种子。有听清楚吗？好，这句话要借见分的力量才能熏成相分的种子。那么这些过去世所熏成的相分种子，到了现在世因缘成熟了，就升起了现行，成为现在世有情的根生跟有情所依的气世间。 那么这里说由三分别为因缘人生所依及所缘事，并不是说分别的见分它能够熏成所依所缘事的相分种子，见分种子是不能熏成相分种子，这个见分总能熏成见分种子，要由相分才能熏成相分种子。那这里是说呢，所依所缘是相分种子的熏习呢，必须要借着见分熏习成种子的时候呢，见分熏习成种子是有一个强大的力量，这个时候相分种子才能借着见分种子熏习的力量呢，同时熏习成相分种子。相分种子本身是没有能力熏成种子的，所以它一定要靠见分熏成种子，也就是在我们做分别的时候，我们的根身我们所依的气世间同时熏在阿赖耶识当中变成种子。好，这个就是说什么由过去是自性等三分别为因缘故能生现在分别所依所缘事，就是三分别能生所依所缘事，是这个道理。好，再看下面论文哈，为色等想事为因缘故，冥想言说所摄，冥想言说所显分别细论，基于此事分别嫉妒非依众多品类差别。那么前三分别分两颗啊，前一颗是能生一缘啊，由过去式自性等三种分别呢能生现在是所依及所缘式。那么现在是第二颗由一缘生，由现在式的所依及所缘式能生起呢现在的自性等三种分别。那么看批寻记的解释，此中更是三种分别因缘道理，为一缘事从分别生，分别亦由一缘事生，辗转为因而生起故。此中更是三种分别因缘道理，此就是指的这一段论文。好，在这一段论文中呢，再解释自性等三种分别与所依事所缘事互为因缘辗转互生的道理。为一缘事从分别生啊，前面一颗呢能生一缘是解说由自性等三种分别呢能生起啊，分别细论所依的根生事及分别细论所缘的气世界事的道理。那么由分别细论见分熏习种子的力量呢带动根生气界相分也熏成相分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头。那么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呢就升起呢所依的根生及所缘的气世间。说为一缘是从分别生，那么分别亦由一缘是生这一颗呢由一缘生是解说由所依的根生及所缘的气界呢也能生起分别细论啊。前一颗辟寻记解说中呢有说分别细论要有一缘方得生起啊，也就是要有根生做分别细论的什么做它的具有一啊，做它的具有一，那么要有这个气世界呢做分别细论的所缘境啊，所缘境这样子呢分别细论才能生起，辗转为因而生起故啊。那么由过去式啊做了自性等三种分别的细论，那么到了现在式的时候呢能生起现在式的所依的根生及所缘的气界式啊。那么又由现在式的所依所缘式能生起现在式啊自性等三种分别细论，那这现在式的三种分别细论呢一生起的时候呢又能够升起未来世的所依的根生事及所缘的气世界事，而未来世的所依所缘事呢又能升起未来世的自性等三种分别。好，这样自性差别种子三种分别好与所依所缘事呢就互为因缘，从过去到现在从现在到未来三世呢相续不断的升起好称为辗转为因而升起故，辗转为因而生起故。 请拿出今天发的讲义的第九页，好，就是那个图啊，那个图表的，好，看图三十一。这个图三十一就是讲这个分别跟这个所依缘事呢，辗转为因互相生起。那我们过去呢是呢造作了各种的业因呢，它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好，那么阿赖耶识里头呢就有什么呢？有心识的种子。好，那也有什么根生的种子。好，也有气世间的种子。好，那么在归集师的最后一生呢死掉了。好，这个是投胎。中游起来，然后投胎呢就到了现在世。那现在世升起的时候呢，得到什么呢？先得到根生，对吧？我们的身体得到了，同时呢这个气世间也成立了。那么有这个根生跟这个气界以后呢，心识就可以升起。所以说由分别系论，由所依所缘识生。怎么升起呢？就是心识它本身有它自己的种子，在阿赖耶识里有他自己的种子，这个是因缘。你们图表上有写，这边我没写，这个是因缘。那么呢这个所依的根生呢就是具有依，比如说眼识要升起，这边就有什么眼根，这是具有依。那具有依是什么？真上缘，它是真上缘。那同时呢你心识要升起，要有一个什么所缘的境界，所以要有一个所缘缘，就是这个气世间作为所缘缘。那因为有他们这两个因缘，有真上缘，有所缘缘，又有因缘呢，所以这个心识就能够升起了。所以现在生的心，我们的心分别的心识就可以升起。那这个就是分别系论啊。因为什么呢？虽然升起了，但是不了解世间的真相，虚妄分别啊，所以这个心识就升起了。那这边就是叫做分别系论，有所依所缘识生。当这个心识一升起的时候呢，一刹那升起的时候呢，他就什么熏习阿赖耶识，他要熏习阿赖耶识，成为什么心识的种子。那这个心识呢，他在熏习阿赖耶识的时候，他是属于见分种子，是见分熏种，他的力量很大。那么呢这个见分熏种的时候呢，他的所依的这个什么根生气界呢，就借着这个见分的力量呢，他做什么相分熏种，借这个见分的力量，这个相分就熏种，同时熏在阿赖耶识里头。也就是什么呢？也就是说当我们心一分别的时候，不止心识的种子熏在阿赖耶识里头，同时就把我们根生还有这个气世间的种子也熏到阿赖耶识里头了，就成就了。成就什么？成就你未来世的生命体跟气世间，就成就了。所以有没有很有意思？你一分别，你未来世就成就了。所以我们现在所居住的这些，所显现的这些，全部是什么？过去世的一个分别而已。它一分别，这些就升起来了，就熏进去了。所以说三界唯心，什么叫三界唯心？这就叫三界唯心，就是你的心念一动，就整个就已经熏成了，就已经整个熏成，一刹那就熏成了。然后你刹那刹那下去，就一直在熏阿赖耶识里头，就是不停这样熏下去。所以呢所依所缘是由什么三分别生，这个就是三界唯心的道理。那这两个都是在什么一刹那之间完成的，所以现在是一刹那的一直连续。所以在一刹那之间呢，分别系论有所依所缘识生，也在同一刹那呢，所依所缘识有三分别生，由阿赖耶识显现，同时又熏回阿赖耶识。那么呢这个现在是熏到阿赖耶识的种子呢，就升起未来世的分别系论跟根生气界，所以叫做辗转互相升起，就是这个道理。由过去世升到现在世，由现在世熏习又升到未来世，就是这个道理。不难吧？ 所以一开始跟你们说，这个八分别的教义，别的地方不容易看到，是这个，他告诉你什么？从一个分别，你的根深气节全部升起来。那这种教义，别的地方看不到。好，我们再继续看下面啊，《毗群记》，名为先故想，想为先故说，是名分别细论升起次第。这个分别细论的升起呢，主要是指的是第六意识啊，强调的是在第六意识，由所意识及所缘识升起分别细论呢，这个所意识跟所缘识呢，都是什么？都是依他起，啊，都是依他起相。那么呢，他们本身是没有名字的，所以呢，第六意识呢与相应的想心所呢，就为这些所意识跟所缘识呢。啊，这些缘起法上面呢，就安立了种种的假名。有了这些假名以后呢，意识呢，就跟相应的心所法呢，就能够圆明取相。啊，各位应该还记得那五步，圆明取相。啊，圆明取相以后呢，就升起了各种的概念。啊，跟思想，这个就叫做名为先故想。啊，安立了假名，然后借着假名呢，就可以有种种的概念、种种的思想升起。叫名为先故想。那么凡夫在圆明取相的时候呢，因为是凡夫嘛，又有执着啊，有无明，就升起了执着。有了执着以后呢，又从各种的寻思，要祈语，要跟别人讲。啊，那讲些什么呢？讲从见闻觉知升起的言说。啊，那么这个就是想为先故说。啊，有了种种的思想，种种的执着以后呢，想要把它跟别人讲。啊，然后呢，讲的时候呢，要先从寻思啊做安排啊，要怎么讲啊？寻思起语，然后呢，讲什么？讲自己所想到的、所见闻觉知到的这一切，跟各位讲，所以就叫做想为先故说。这个呢，便是所依事、所缘事升起分别细论啊。然有二别，若因而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别细论，是名。冥想言说所摄，未由言说随眠之所摄故。然有二别，这个是解说冥想言说所摄跟冥想言说所显这两种分别细论。都是分别细论呢，可是有不同。第一种呢，若因而等不善名言者，所有分别细论。这个第一种分别细论叫做冥想言说所摄。这个是由不擅长于表意名言表达的有情所升起的分别细论。当他们六根取境的时候呢，心中大部分都是什么索取镜像的显现，并不能够善用什么表意名言来寻思，只能用简单的音声来表达。那么这一类的有情包括什么呢？比如说小孩子、婴儿、小猫、小狗、牛羊等，都是这一类的有情。他们不善于表意名言，只能在显境名言上面呢，大部分在这边作用。是名冥想言说所摄，未由言说随眠之所摄故。虽然是不善用名言呢，但是他们不是没有名言，还是有名言的，所以仍然是冥想言说所摄属的。但是他们冥想言说的能力不强，表意名言的能力不强，是属于言说随眠。这个眠是睡眠的意思呢，就代表这个活动能力很差，就是言说的活动力量差，分别细论的能力差。我们在讲义七第一项解说名言的时候呢，曾经解说过，解说过一次，可以做参考。若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有分别细论，是名冥想言说所显，未由言说随觉所显了故。若诸根成熟，善名言者，所有分别细论，这是第二种冥想言说所显的分别细论。不善名言者，有的不善名言者是因为什么？他的诸根没有成熟。比如说婴儿、小孩子， 啊，因为他的株根没有成熟，所以他的什么，他的延缩能力很差啊。那么有的是受业力的影响，而冥想延缩的能力很差啊。譬如说这个猫狗牛羊啊，他们生来他们的这个表意冥缘的能力就很差。那么如果是因为株根没有成熟而不善冥缘者呢，那等到他的株根成熟啊，因缘和合株根成熟了以后呢，经过学习啊，他就能够用表意冥缘安立冥想言说啊，寻思其语了，这个时候呢他就成为善冥缘者啊，那么他的分别析论能力呢强大。那么这个业力的关系呢而不善冥缘的话呢，那就比较没有办法了啊。是名冥想言说所显啊，未由言说随觉所显了故啊。善冥缘者能够用冥想言说在内心里头做种种的寻思啊，种种的构化，并且以言说来表达啊，显示内心的思想，所以说它是冥想言说所显啊。他们冥想言说的能力很强大啊，是属于言说随觉啊，觉是醒觉的意思，就代表这活动能力很强啊。由于冥想言说的活动力强啊，所以所显现的分别析论的能力也很强大。有彼种种分别析论，即于此一缘事分别嫉妒，或执自性，或执差别，或总执我及于假法，各有非一众多品类差别，如下自是。这个是解释论文，即于此事分别嫉妒，非一众多品类差别啊。有彼种种分别析论啊，虽然有善冥缘者的冥想言说所显的分别析论，及这个不善冥缘者的冥想言说所摄的分别析论啊，种种不同的分别析论呢，即于此一缘事分别嫉妒。那么这些友情呢，都能够利用假名在离言的所依事及所缘事上升起种种的原名取向啊，依名记忆的分别析论。那么这些分别析论在嫉妒什么呢？或执自性啊，或者是在诸法啊，在诸法上面呢依名来嫉妒呢假立的自体性啊，来分别这些自体性呢，而升起了执着，有什么？有假说自性，好，所以叫做或执自性，或执差别，或者是遍计诸法自性的种种差别，好，或总执我及于假法，或者是在五蕴啊，五蕴假法上啊，在五蕴和合上面呢，总执有一个实体性的我的存在，啊，叫做总执我。或是在其余的聚合假法上面呢，执着有真实的体性啊，譬如说这个沙跟石头，还有砖跟墙，还有钢筋啊，在这个聚合体上面呢，执着有这个什么，有房子的自性啊，那给它个名字叫房舍，那就觉得说哦，有一个真实体性的房子的存在，这个就是种执分别。各有非一众多品类差别，不论在分别自性啊，或者是差别，或者是种执假法上面呢，都有各种各类的差别的分别啊。那么由前三，下面还有如下自是。那么下面个别解说八种分别的时候呢，就会解释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会明白了啊。那么这个由前三分别升起分别系论所依所缘事呢啊，到这边就讲解完毕。再看论文。若我分别，若我所分别，此二分别能生一切愚见根本及慢根本，萨迦也见，即能生一切愚慢根本，所有我慢。这个由八种分别能生三种差别事的解释分三科啊，第一科是前三分别呢已经讲解完毕了，现在是第二科次二分别啊，解释我所二种分别。能生我见我慢事，我们说这个第二种呢叫做什么，我执主。我们看毗荀记的解释，为我 我所二种分别能生二法，为萨迦耶见给予我慢。我所二种分别是属于什么呢？根本的人我跟我所执，他们的身体能够引生萨迦耶见还有我慢二法。此萨迦耶见能生边执见、邪见、见取、戒禁取、给予我慢，此为根本，于方得生。是故说明能生一切愚见根本及慢根本萨迦耶见。此萨迦耶见能生边执见、邪见、见取、戒禁取。那么这个萨迦耶见、边见呢、邪见、见取见呢、戒禁取见，这五种见呢通称为恶见，或者称为不正见。他们是以染污的恶慧为体性。什么叫染污的恶慧呢？这个慧呢就是指的慧心所。为什么叫它染污的恶慧呢？因为它跟这个愚痴的心所呢同时升起，所以这个慧心所跟愚痴心所呢就是不正见的体性，所以叫做恶慧。那么在诸法的真理上呢升起了颠倒错误的推度呢，就成了恶见，也就是不正见。这五种恶见呢是以萨迦耶见为根本，有了萨迦耶见升起之后呢而能生其余四见。那么萨迦耶见呢就是我见。这个萨呢，萨迦耶见的萨呢，在大乘唯识中的解释叫做移转的意思。移转，什么叫移转呢？移转就是非有非无，有无不固定，叫做移转，可以转变的。那么这个萨呢还有败坏的意思。那么迦耶呢，迦耶就是和合积聚体的意思，就是一个总合体，也就是身的意思。那么在这个五蕴和合积聚的身上面呢，它是因缘和合的依他起法。那么是依他起法呢，它就不是什么，不是实有的，不是实有的，所以说它是非有。但是呢依他起也不是什么，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呢又说它是非无。那前面说萨是什么移转的意思，说是它非有非无，有无不固定，就是这个意思，意思就是它是依他起，它不是实有，它也不是完全没有，所以它是非有非无，有无不固定，所以称为移转身，称为移转身。那么在这个移转身上推度有我的存在，有我所，这种妄见呢叫做萨迦耶见，这种妄见叫萨迦耶见。那什么是边执见呢？就是先执着五蕴和合体上面呢有我的实体性的存在，也就是有了这个我见之后呢，然后这个五蕴生命体死了以后呢，执着这个我的实体呢仍然常住不变。五蕴可以死，但是呢这个我是常住不灭的，那么这就是常见的一边。或者是走到另外一边，另外一种执着，就是这个五蕴生命体死了以后呢，这个我也跟着断灭了，我也没有了，这个就是断见的一边。那么这两种见呢都是有什么，先执着有一个我的真实生命体的实体性存在，就是有我见的存在，才会有断见常见两边的执着的见解的边执见升起。那什么是邪见呢？邪见一种就是谤无因果，执着没有做善因得善果，也没有做恶因得恶果，这些没有因果这些事情。或者谤无作用，认为没有此事他事，没有认识种子，没有后有业因的作用。这个此事他事的解释呢，可以说在此事呢做了业因，做了好事呢，不会到他事去受什么好的果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或者现在做了此事做了坏的事情，也不会到他事去受坏的果报，没有这样的事。那么认识种子呢，就是说不承认有父母，不承认有父母，父精母血就是种子。后有业因呢，就是认为说现在造了业因以后不会后，不会有后有的果报，不承认有这些作用存在。 啊，第三种就是诽谤无实事啊，就是认为世间没有所谓的真解脱道啊，没有真的阿罗汉这些真实事，啊，这些都是邪见。那么见取见啊，见取见呢，就是萨迦耶见、边执见、邪见，跟这个五蕴根生根气世间呢，都是有漏的杂染法，啊，这些都是圣人要断除的下列法，啊，但是因为呢，有了颠倒的染污秽，啊，却执着这些见解。是最上最殊胜的啊，最棒的啊，认为由这样的见解就能够得到清净解脱，叫做见取见。那什么是借境取见呢？就是有了见取见之后呢，为了求解脱呢，就升起随行啊，就安立了各种的戒，各种的什么境啊，而行没有毅力的苦行，而且并且认为这个是最好的、最上的、最殊胜的法。叫做借境取见，这个就是五种恶见啊。这个佛在世的时候有两个外道来见佛啊，你们可能听到的听过这件事情，我们再讲一次。这两个外道来见佛，一个是持牛戒啊，一个是持狗戒。那么这个持牛戒者呢，为什么持牛戒呢？就是这个持牛戒者的老师啊，在禅定当中呢，见到这个牛吃草，然后牛死了以后呢，这个牛就升天了，所以他认为呢，牛吃草啊是升天的因，所以我们就要学牛吃草啊，所以就持这个戒啊，要学牛吃草，就要持牛戒。那么他就要求他的什么，他的学生、他的门徒要严格的执守这件这个戒律。那么狗戒呢，就是呢不幸他的老师看到什么狗吃大便然后升天了，那就是什么学狗吃大便，也要求他的学生要持精勤的持戒。我们讲说学狗吃大便，大家觉得笑可笑，但是人的思想就是这样，当你认为这件事情这样做对你有毅力，你就会去做，你就会去做。印度还有人吃人的啊，不讲人吃人，我们中国也有。他认为什么，人死了以后啊，亲属死了以后，为了表示我们很亲近，表示我们很爱他，所以呢我们大家把他的尸体分了吃掉，有这样的，非洲也有。所以你的思想决定你的行为，当他认为这种思想对他们是好的时候呢，他们就会去做这件事情。这个就是众生啊，众生就是照着自己的思想来做，所以你不把思想改变，不把思想改变不能解脱。因为什么？你认为那些不好的事情是好的啊，你借进去嘛啊，见取，所以你就会照着做啊，那么就生死流转。所以一定学习佛法以后要把思想改变啊，我们上课就是什么，希望大家能够改变思想。你不改变思想，不改变思想没有用，听再多课也没有用。那这个持牛戒的这个外道呢，是有点小聪明，他就等这个持狗戒的外道离开了以后呢，这个持牛戒的外道就问佛说，这个持狗戒的外道他持戒非常的精严，那他修行圆满了以后，死了以后呢，他升到什么地方去？佛说你不要问啊，这个问题不回答。那他就再问，那佛不回答，他又再问，我才勉强的回答说，如果你一定要问，那我跟你说啊，但你不要随便对外讲。他说，你受持狗戒，如果延迟无缺，你死了以后呢，就升到狗里头，因为你持狗戒愿意做狗嘛，所以呢死了以后就升到狗里头。但是如果你破戒了，你持狗戒破戒了，那你怎么因为破戒的原因下地狱，因为破戒的原因下地狱。那持牛戒的听完以后就哭起来了，因为他持牛戒啊，就他持牛戒很清严的话呢，就升到牛中啊，如果破戒了就下地狱，所以他就哭了。那我讲这件事情就是要提醒我们， 你不要随便相信那些号称有禅定的人，有天眼通的人，有神通的人，他们讲的话，那这些都是号称，他不是真的见到，或者就算他是真的见到了，因为他不是圣人，他没有三明。他没有三明的话呢，他不知道因缘，不知道因缘，他就什么自己想，就自己什么设立，自己安立，对不对？神牛界、持狗界的他们的大老师，如果没有在禅定中看见这件事情的话，他不会安立这样的捷径。他就是在禅定中看到牛吃草死了升天，狗吃粪死了升天，所以他安立牛界、狗界，看不到还不会有大错。所以不要随便相信别人讲的这些东西，他在禅定中又看到什么了，天眼通又看到什么了，怎么样怎么样，不要去相信这些，相信佛讲的话，照着佛的教导来做，不要去做那些别人跟你讲的有的没的事情，一点好处没有，一点好处没有。你听信他的话，你好像觉得解决你的问题，你本来那个业力上面就没有大的问题，身体有个病啊，叫你做什么什么杀生怎么样怎么样，对不对？你本来那个就没事，等到病好了，你真认为你杀生有效，你吃那个青蛙有效，吃鳖有效。那等到你死的时候，下一生就下去了，造了杀生业，造了这些业就下去了。到时候你怪谁？怪不了别人了，对不对？所以不要随便相信别人讲这些，佛讲的话要相信。那么这五种恶见啊，以萨迦耶见为根本啊，所以说萨迦耶见能生其余四见啊。那我们前面讲解四谛十六行中讲这个苦行的时候呢，它其中的第二行劫富行啊，曾经比较详细的说明这五种恶见啊，也可以去参考。急于我慢，我慢呢也是在五蕴生命体上面呢先升起我见，升起我见以后呢就觉得自己比较殊胜啊，比较优秀啊，升起了慢心，轻视别人啊，这个叫我慢。所以也是以我见为根本的，此为根本于方得生啊，由于这个我见升起呢，其余的四见跟我慢呢才能升起啊，所以说我见是根本。事故说明能生一切愚见根本及慢根本萨迦耶见啊，所以在论文中呢才会说我见是升起其余四见及我慢的根本。注意呢，这里说我见是根本，能生其余四见及我慢，不是在时间的刹挪先后次第上说的，不是这样子，不是说第一刹挪升起了我见，然后呢下一刹挪就升起其余的四见跟我慢，不是这样子的，这个是在真上缘说的，就是在一刹挪边执见或者是邪见或者见取或者戒禁取或者我慢升起，必然有萨迦耶见作真上缘同时升起啊。如果我见没有生作真上缘的话，其余四见跟我慢不得升起，所以说我见是根本，是这个是说就同一刹挪升起说的，不是就先后刹挪说的，要搞清楚。我们在经中经常看到一生，我们就会想到什么，就想到清因缘啊。不知道经论里头讲生的时候大部分都是在讲什么，都在讲真上缘跟什么所缘缘这些缘，因为一个东西要生起来，它除了有自己的什么清因缘以外，还有真上缘，还有所缘缘，还有等无间缘，但是同时升起的是什么？是真上缘跟什么所缘缘。所以很多时候讲升起的时候呢，讲的是真上缘跟所缘缘，不见得是讲清因缘，所以要分清楚，好，要分清楚，到后面还会再讲的类似的事情。好，又复我慢能生慢过慢等一切愚慢，此为根本愚方得生，事故说明能生一切愚慢根本所有我慢啊。这个慢呢有七种啊，第一种就是慢啊，对于别的人啊，他人在智慧上面、道德上啊、福报上面、地位上啊， 在这些呢有不如自己的人啊，心中便生起轻视啊，认为自己比较殊胜啊，他不如我啊，轻视他。或者看到别人呢在这些地方呢跟自己不相上下啊，心中虽然知道他跟自己呢是不相上下，是相等的，但是呢还是轻视他。轻视他呢，认为什么？你也不怎么样嘛，也不过跟我相等而已嘛，有什么值得尊敬的呢？这个叫做愚劣即己胜，愚等即己等。虽然符合事实，但是因为有轻视他人的心升起，所以称为慢。这个轻视就叫做慢。那第二种叫做过慢，过慢呢就是愚等即己胜。别的人在各种方面呢跟自己比较是相等的，但是自己心中呢却认为我比他稍胜一筹，他不及我，这个叫做愚等即己胜。或者是呢愚胜即己等，别的人在各方面都比自己优胜，胜过自己，可是心中生慢，不承认别人比自己优胜，认为呢不过跟我相等而已，这样的慢心就超过了前面刚刚讲的第一个慢心，所以称为过慢。所以称为过慢。前面是什么？是符合事实但是轻视别人，这个是不符合事实而轻视别人，认为自己比较厉害而轻视别人，叫做过慢，超过了前面的慢。第三个叫做慢过慢，位于己胜己，即己为胜。别的人在各方面都胜过自己很多，可是不但不承认别人比自己殊胜呢，反过来认为我自己比别人还要殊胜，这样子的慢心又超过了什么？第二个过慢，所以称为慢过慢，比过慢还要更慢，所以叫做慢过慢。这是第三种慢。那第四种我慢，就是在五取运上呢升起了我见，更在我见上面呢就令心高举，觉得自己比别人伟大，自己比别人殊胜，就是我慢了。那第五个是增上慢，这个增上慢呢就是修行人所起的慢心，在修行中呢可能有一些好的境界出现，甚至坏的境界出现，但他搞不清楚，认为有这个境界出现呢就慢心高举，就以为自己呢成就了殊胜的功德，认为自己成就了禅定，或者认为自己成就了神通，或者认为自己成了圣道了，变成圣人了，有这些殊胜法，但是呢其实都没有成就，这个叫增上慢，以为自己得到了殊胜的法，其实没有。比如说你就说拜佛，有时候念佛，闻到香味，见到这个有佛出现，想怎么样怎么样，就觉得自己了不得了，增上慢。这有什么了不得的？这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没什么了不得。那第六个是卑慢，卑就是低下的意思，别人在学问、在道德、在福报上都比自己殊胜很多，那拿自己跟别人比的时候呢，我承认他比我殊胜，承认别人比较优胜，所以呢承认自己是低下的，可是呢还是认为慢心，虽然他比我好，但是呢好不了多少，这个叫做卑慢。第七个叫做邪慢，邪慢呢为什么叫邪慢？就自己没有什么功德，没有功德，可是呢去骗别人，宣说自己有功德，我成了禅定了，我成就禅定了，我昨天静坐的时候不得了，诸佛菩萨显现，我们刚刚念佛的时候那一支香，不得了，我闻到到处都是香味骗人的时候别人怎么对你升起恭敬心，自己呢讲多了以后呢怎么样，谎话讲多了自己也认为是真的了，真认为自己有这样功德了，起了慢心，你们都没有，轻视别人，去欺骗别人，因为欺骗所以叫做邪慢，因为有欺骗。那这七种慢呢以里头的我慢为根本，所以由于我见而生我慢，那么对内自高举而有其余六种慢心升起，所以呢论文中说能生一切愚慢根本所有我慢， 那么我慢呢，不仅在凡位现行，好，在圣位的有亲呢，也有具生我慢的现行。小圣的初果、二果、三果圣者，大圣的初地、二地、三地、四地的菩萨呢，都有可能升起我慢。但是他们的我慢升起的时候呢，是由于思念率而现行，时间很短。看我们今天发的这个图表的32。这个我所分别呢，它一分别的时候呢，就有这个萨迦耶净，我先升起。那萨迦耶净升起的时候呢，又引申了什么呢？同时就是我慢跟愚见。那愚见呢，就有鞭子见、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我慢呢，又升起了什么呢？慢跟过慢、慢过慢、增上慢、悲慢、邪慢，这样升起。那一开始的时候，毗荀记解释的时候是说，萨迦耶见升起啊，这个我所分别的时候呢，有萨迦耶见跟我慢升起。他为什么这么讲？应该是萨迦耶见升起以后呢，才有我慢升起。他的讲法是因为萨迦耶见是属于见这一边，那我慢是属于慢这一边，那慢跟见是不一样的，所以他说我所升起的时候呢，有萨迦耶见及我慢升起。就代表有见跟慢两种升起，所以他后面又讲说，当我所分别升起的时候呢，先有萨迦耶见升，萨迦耶见升起了以后呢，才有我慢升起跟愚见升起。那刚刚讲这个升起是真上缘说的啊，是真上缘说的，所以意思是什么呢？是萨迦耶见升起的时候，不见得会有这边，不见得会升起，他要因缘具足才升起啊。那这边也是一样啊，这个愚见也是一样。但是如果邪见升起的时候，那就代表什么？萨迦耶见必然升起啊，因为他是他的真上缘，他是他的真上缘，这样子。所以看这个表就比较清楚啊，把那些文字变表格，你这样看就比较清楚。再看下面的论文啊，若爱分别，若非爱分别，若彼具相违分别，如其所应，人生贪欲嗔恚愚痴啊，这是第三科后三分别。我们说后三分别叫做什么？烦恼主啊，解释由后三分别升起三毒的事情，升起烦恼事。若爱分别，人生贪欲啊，在自己认为美好的境界上面分别呢，就会升起了贪染的欲望。若非爱分别，人生嗔恚，在自己不喜欢不美好的境界上面分别呢，就容易升起嗔恚心。若彼具相违分别，人生愚痴心。那么彼具相违呢，是指所缘境呢，不是美好的境界呢，也不是不美好的境界，而是属于中庸的境界。那么在这种境界上分别的时候呢，不生贪染心，也不生嗔恚心，但是呢，对事理真相不明白的愚痴心还是存在的，所以说能生愚痴心。是名八种分别，能生如是三世，为分别细论所依缘事，见我慢事，贪嗔痴事。解释呢，由八种分别能生三世的世生三世分成两科啊。第一科是能生差别啊，它又分成三科，第一科真，第二科是都讲解完了，现在是第三科结啊，总结能生差别啊。是名八种分别能生如是三世啊，前面解说了八种分别能生三世，为分别细论所依缘事，由自性分别、差别分别及种子分别这三种分别能升起心事的分别细论啊，同时能升起所依止的六根，还有所缘的六尘事啊。见我慢事啊，见就是指萨迦耶见、鞭直见、邪见、见取见、接近取见这五种恶见 我慢是呢，就是指这个依撒迦耶见而生的我慢，即依我慢而生的其他的慢心。这些恶见及慢心呢，是由我所二种分别所生的。贪嗔痴嗜，就是由爱分别、对爱分别及彼俱相违分别所生起的贪嗔痴嗜。看今天这个图的33，这个八种分别生三世。好，那么第一个就是自性分别，第二个差别分别，第三个种子分别。那么这三种分别呢，我们说叫做法执主，它合生，这三种分别生起的时候呢，合生这个分别系论是跟所依是跟所缘是，所以合生就是说你这个分别，你起了任何一种分别，它都生这三种是，它们不分的。那么这个分别系论呢，就是指的是，就是心是。那所依是呢，就是指的根，就是根生了。那这两个合起来呢，就叫做有情世间。那么呢，所缘是呢，就是属于六尘，就叫气世间。那么这个有情世间跟气世间合起来，就是第一个是叫做分别系论所依所缘是。那么第四个分别是我分别，第五个分别是我所分别，我们说这个叫做我执主。我分别跟我所分别生起来的时候，他们合生什么，都一定会生起什么萨迦耶见，就是我见会生起。那么萨迦耶见生起以后呢，就生我慢或者是生愚见。那这个我慢呢，又生起其余六慢，愚见就是其余四见。那么这个我所分别生起的呢，叫做见我慢事，这是属于我执，这是第二种事。那么第六个分别叫做爱分别，第七个是非爱分别，第八个是俱相违分别。那这个是别生，就是爱分别生起贪欲事，非爱分别生起嗔恚事，俱相违分别生起愚痴事，是别别生起，不会说非爱分别生得起贪欲事，不是这样子，所以叫做别生。那么这三种事，贪欲嗔恚愚痴合起来叫贪嗔痴嗜，这个是什么？三不三根嘛，三毒。好，这个叫做八种分别生三世。那下面会讲到这八种分别隐为难了，就是我们刚刚讲的，你这边自性分别一下，这个是桌子，这个桌子就已经熏习到什么未来去了，未来是去了，这种道理是什么？隐为难了。你这样讲，别人不容易相信，不容易知道，对不对？所生三世显现一知，但是我们讲到分别系论是跟所依所缘是，这些东西是我们什么碰得到的，我们心里想的也能知道，分别系论是，所依是我们的根身，身体可以感觉到，外面的气世界我们可以感觉到是什么？显现一知。所以要讲解佛法大部分在哪里讲？在这边讲，在下面三世讲，贪嗔痴你可以感觉到，我见我慢讲你可以了解到，所以在讲解佛法都是在这个地方讲，很少会讲到这个地方，很少讲到八分别，通常都在三世上面说，很少讲到八种分别。为什么？因为它显为难了。但是你要破法执，你就必须要了解这八种分别，你才能破法执。所以要把这个道理搞清楚，八分别生三世的道理搞清楚，知道有这八种分别而能生起三世。那大部分的在佛法都是在这个三世上面说，我们大部分也是一般讲的话，你看瑜伽师地论也都是在这三世上面讲，都偶尔提到一下，往这个分别上面说，偶尔提一下，就是什么？因为这个道理太难了知了，非常深入，你要仔细的去思维，才能够了解到说八种分别能够升起三世的道理。所以这一段今天讲的这个课，最好回去的时候呢，你仔细的思维一下八种分别的道理，不是这么容易的。 再看下面的论文哈。当知此中，分别析论所依缘事，为所依止，生萨迦耶见，即以我慢。萨迦耶见，我慢为依，生贪嗔痴。由此三世，苦能显现一切世间流转平法。那么解说八种分别能生三世的世生三世这一科分成两科，啊，第一科能生差别，啊，讲解完毕了，啊，现在是第二科总显流转，啊，有所生三世，显现世间的相续流转，啊，当知此中分别细论所依缘事为所依止，生萨迦耶见，即以我慢。这段文。啊，以下呢说明三种事之间的依止关系，啊，分别细论所依缘事，啊，就是六根六尘跟六识的十八戒。这十八戒呢摄一切法，啊，在一切法上执着有真实自性呢就是法执，啊，那么以十八戒法为依止呢，升起我所的自他差别，啊，有了我所的自他差别之后呢，便升起了萨迦耶见，由萨迦耶见升起什么其余的恶见跟我慢，好，又依止我慢，又因缘和合而生起其余的慢心，便成为见我慢事，啊，此时便有人我执生起。萨迦耶见，我慢为依，生贪嗔痴。啊，当有情有了我见及我慢生起的时候，由于人我执的影响呢，便对自己喜欢的境界呢，生起了什么贪欲的烦恼。对于自己不喜欢的境界呢，就升起嗔恚的烦恼，好，对于中庸的境界呢，就有愚痴的烦恼升起，好，所以呢，就有烦恼在这里升起了，啊，由此三世，苦能显现一切世间流转平法。那么，由于分别细论所依缘事、见我慢事、贪嗔痴事的辗转依止升起，啊，就显现了有情世间及气世间的生死相续流转。意思就是有了法执，啊，又依法执起了我执，又依我执生起烦恼，是这样的意思。我们看毗荀记的解释，啊，为八分别是流转因，为隐难了，所生三世是流转果，显现易知，果能酬因，名能显现，啊，为八分别是流转因，为隐难了，这八种分别是我们心识的作用，啊，由于众生的虚妄分别，所以有了生死流转，啊，所以说八种分别呢是流转因。但是我们要说，只是我们的内心一分别便造成众生生死流转，啊，讲这种道理的话呢，大家很难明了，啊，所以说它的道理是唯隐难了。由八分别造成生死流转这种的因果关系呢太微细了，因为太维系了，所以他们的道理呢太隐蔽了，不容易知道。所生三世是流转果，显现易知。好，由八种分别所生的，第一，分别细论所依所缘事；第二，见我慢事；及第三，贪嗔痴事。这个是八种分别的果，啊，显现了生死流转，好，所以称为流转果。那么这三世表现的相貌就很明显，我们很容易知道，啊，我们的根身，啊，我们所依的气世间跟我们内心执着的见解，啊，我慢还有贪嗔痴都很容易能够什么明了，都很容易的觉知，啊，只要别人教导我们，我们稍微观察一下都可以知道这三种事，啊，这三种事的确是有的，都可以知道。果能酬因，名能显现，有了八种分别的因，啊，就会有三种事的果的出现，啊，这是果能酬因，有众因则必有果，啊，来相酬答，啊，也由观察到三世果法的显现呢，推知呢一定有八种分别为因，所以三世能显现八分别，啊，故名三世为能显现，啊，有这三种事在这个世间，我们就知道怎么推上去呢？这个道理了解后呢，就推上去就知道有什么，有这八种分别的存在。辗转相续，是名流转。如是诸法，能摄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因果性故，名为一切世间流转平法。 辗转相续，是名流转。从过去世到现在，从现在世到未来，三世因果辗转相续不断，名为流转。如是诸法能摄一切有情世间及气世间因果性故，名为一切世间流转平法。由八分别的流转因生起三世的流转果，而三世中的分别气论所依缘事为依止，生见我慢事，再由见我慢事为依止生贪嗔痴事，而贪嗔痴事呢，就是这个什么，就是烦恼也就是祸，由过去的祸所造业因成就现在世的苦果，那么又由现在世的苦果呢又生祸又造了业因呢成就未来的苦果，如此辗转相续不绝呢，是因果性流转频繁所得的苦果呢，就含摄了有情世间跟气世间，所以名为一切世间流转平法。那么这里说分别系论所依缘事为依止，生见我慢事，再由见我慢事为依止生贪嗔痴事，三世升起什么？有升起的次第，但是呢，这个升起次第呢，也不够，也不是在时间的先后升起的次第，不是这样子的。请看我们的讲义22的第一页的第一项，太虚大师的注解说明。太虚大师怎么讲呢？虽则有情，从无始以来，心与法执相应，无先后升起之程序，但就行者之断惑上，必先去贪嗔痴，次断我执，再次断法执，故论中不妨假说由一缘事而我见我慢，由我见我慢而贪嗔痴也。这个是太虚大师解释真实一品的一段文。虽则有情，从无始以来，心与法执相应，无先后升起之程序。照论文的说法，由分别系论所依缘事而升起了见我慢事，再由见我慢事而升起了贪嗔痴事，这个三事呢是有先后升起的次第的，论文上是这么讲的。但是呢，这个升起的次第呢是就真上缘说的，不是依照时间的先后次第而说的。怎么说呢？从无始来，如果没有学习佛法的凡夫，他在刹那时间的相续中呢，这个三世呢总是在升起的，并不是说什么呢，第一刹那先升起分别系论所依缘事，然后呢第二刹那的时候呢再升起了见我慢事，然后第三刹那呢再升起贪嗔痴事，而是在同一刹那这个分别系论所依所缘事升起的时候呢，它作为真上缘而见我慢事才能升起。那么再由见我慢事做真上缘，这个贪嗔痴的烦恼事呢才能升起。如果分别系论所依缘事未生，那么这个见我慢事就不能生，因为真上缘不足。如果见我慢事不生，就是我执没生，那么呢贪嗔痴事也不能生，所以说无先后升起之程序。其实这个你把它带上去比较简单，就是说分别系论所依缘事就是法执，法执没生我执就不能生，我执不生烦恼就不能生，就是这样。可是要注意呢，如果分别系论所依缘事升起，见我慢事可以升起也可以不升起，因为见我慢事要升起要有众多的因缘，而分别系论所依缘事呢，它是提供的是什么？提供一个真上缘，它并没有提供见我慢事所有的因缘，它只提供了部分的因缘，真上缘这一部分，所以它不是提供全部的因缘，所以见我慢事呢也可能升起也可能不升起，如果它的其他因缘不具足它就不升，因缘具足它就升。那么这个贪嗔痴事也是如此，我们举个例子呢，譬如说分别系论所依缘事升起的时候呢就有法执升起，但是呢如果这个有情已经断掉了人我执，菩萨已经断掉了人我执，没有人我执的种子做清因缘，就不会有什么人我执的见我慢事升起， 当然他也就没有什么贪嗔痴升起了。所以呢，有法执，他不见得有我执，他不见得会有烦恼。菩萨他有法执，还有变异生死，但是他不见得有什么分段生死，他可能已经脱离了这个范围，把人我执已经断光了。所以有这样的事情，心与法执相应，可以说心与法执等相应。这个分别细论所依缘事呢，是心和法执相应，那见我慢事呢，是心和人我执相应，贪嗔痴事呢，是心和烦恼相应。所以他这边讲心与法执相应呢，加个等字会比较好一点。但就行者之断惑上，必先去贪嗔痴，次断我执，再次断法执。既然三种事从无始以来并没有时间上先后升起的程序，那么论文中又为什么要做次第说呢？那么我们刚刚已经就真上缘做了一个解说，那么现在呢，太虚大师他要借这个断惑的次第来解说。在断惑的次第上呢，要先断去贪嗔痴的烦恼，然后呢断除人我执，最后才断法我执。这个是呢太虚大师他顺应佛在世间的教法而这么说的。先要听闻佛法，深入的思维。那么在这个同时呢，也要修什么呢？要修布施，要持戒，要修禅定，修这些人天善法。为什么要修这些人天善法呢？要帮助调伏贪嗔痴烦恼的现行。因为你贪嗔痴烦恼现行的太重的话，你没有办法修止观，你就不能断人我执，也不能断法执。所以第一个要先调伏你的烦恼，让它什么尽量不要现行，从烦恼多的变成烦恼少，薄成形。你烦恼少了以后呢，烦恼比较不现行了以后呢，加强出离心，修习止观，断人我执，然后呢再什么加强菩提心，修菩萨道，断法我执。不过这样讲呢，是就什么就重点而讲，就殊胜而讲，而不是就什么，不是说在出离心的时候就没有菩提心，菩萨不是在出离心都没有菩提，那他的菩提心也是有的，只是在那一段时间的时候呢，他强调出离心，强调修人我，断人我执。那么经论中有提到，菩萨在八性位之前多修人无我观，就是这个道理。因为什么？一开始对于什么我们的身体的爱着很重，对一切法倒不是那么注意，外面的法倒不是那么注意，对于自己的爱身体很重，很爱，对吧？吃要吃什么有机的嘛？爱身体啊，那怎么办呢？对不对？每天要什么运动嘛？是不是？不要少烦恼嘛。尤其年纪越大，像我年纪越大，现在越来越爱自己的身体，每天都爱得不得了，身体这边痛一下那边痛一下就不得了了。就是我们对身体这么爱，你修法我执力量不够，所以呢要修什么？要修人无我观，对治自己这个根深，对治自己这个根深的爱着。所以一开始修的时候，但是呢我们现在呢可能修人无我观还差一点。为什么？烦恼经常起来，贪嗔痴烦恼经常起来，所以要什么？要持戒，要用戒律来调伏这些烦恼，所以要持戒。故论中不妨假说，由一缘事而我见我慢，由我见我慢而贪嗔痴。所以论文中讲这三种事依次而升起的次第呢，就是由分别细论所依缘事为依止生见我慢事，由见我慢事为依止生贪嗔痴事。这个是依断惑次第上假安立的，这样讲是假安立，实际上不是这样的状况。实际上呢，在一刹那之间因缘和合，三事都可以同时生起，是这样子。好吧，今天就讲到这里，有没有什么问题？是不是这个八分别太难了，连问题都提不出来？ 八分别跟那个五遍行住都会造成什么关系？ 八分别跟五片行的关系啊，八分别就是心所法，对吧？每一个心所法升起的时候，都必然有五片行心所相应。每一个心法心王升起的时候，都一定有五片行的心所相应。所以呢，五片行都是一直在升起的，只要有心法升起，五片行就有升起。所以八分别只要一升起的时候，就有五片行的心所相应升起，这样子，他们的关系就这样。还有没有问题？你们大概也是，我看很多老参嘛，哈，大概也是第一次听到这个八分别的叫法。所以唯识无义的道理就是从这个地方讲，只是分别而已，并没有外面真实的境界。我们看到的这一切，我们觉受到的这一切，都只是心的分别升起的。这样。 师父阿弥陀佛，我刚才讲到那个惑业苦啊，就是现在是，然后也是因为也是有惑，然后都得，也是得过去的果成熟又得苦，然后未来世也是这样循环这样。你可不可以配一下那个图，page 9上面那个图，可不可以讲一下？因为这样会不会比较清楚？ 你的意思就是说把刚刚那个page 9的图31再讲一遍吗？ 不是，我是说惑业苦，就这三面。 惑业苦。 对，这要怎么配？ 好，惑业苦要怎么配？惑就是烦恼，烦恼是什么？是心法，对吧？所以这个心思种子这边就是惑，对吧？我们过去世造了，有了烦恼以后呢，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好，那么到现在是呢，因缘成熟了，就这边要得果了。那因为呢是由烦恼得呢，我们先什么得到现在的生命体，就得到我们的根身跟气世间，对吧？好，那得到根身气世间以后呢，因为没有学习佛法，所以呢还有惑，对吧？因为你没有学佛法嘛，所以惑没有解除嘛，所以我们心识一升起的时候呢，这个惑又升起了，所以这边就是惑。那这个惑要升起的时候呢，要有这个根生的苦果在这边，这两个是苦果。有这个根生的生命体的存在，然后呢有生命体所依的气世间，所以要有这个果为因缘才能升起这个惑。如果说这个果都没有，我没有得这个果了，就没有，不会再升起惑了嘛，对不对？所以呢，有过去的烦恼呢，就升起了什么造作的业力，在这个阿赖耶识里头呢，就得到这个根生跟七界的苦果。那又由这个苦果继续有惑的升起，或是烦恼嘛，烦恼就是心法。那这个心有这个惑的升起呢，那么一升起的时候又造了业，就熏习在阿赖耶识里头成为业因，对不对？好，所以在升起的时候，在这个业因熏习的时候呢，你要靠什么？靠这个惑的力量，熏习的力量，才同时把你这个苦果熏到种子里头去，熏成阿赖耶识的种子。苦果本身，苦果是什么？根生气界是什么？阿赖耶识，阿赖耶识是什么？无复无记， 无复不计法没有力量，对吧？所以他是没有力量的，所以他要熏的时候一定要靠什么？这个惑的力量。好，所以在惑在熏习成种子的时候呢，也把你的苦果的种子同时就熏到了什么？熏到了阿赖耶识里头。那等到这一生结束以后，那未来生又生起来，又得到什么？又先得果，又得果，那果就是苦果嘛，所以这就是惑造业得果，然后惑造业得果，从过去到现在到未来，这样子可以了解吧？好，这个课也快讲完了。 师父，在那个八分别的具相违分别这边，你刚才解释于知识，然后听那个意思，听起来不是只有，就是不是只有这个时候是愚痴的，就是感觉上它好像是骗一切，骗一切处，是不是？ 对啊，你在贪嗔的时候也有愚痴啊。 对，那是不是他这里就是只把它安立于这个时间点具相违的这边呢？ 不是，因为贪的时候贪的相貌强，所以呢，你就不会注意到愚痴那边去了。那嗔的时候嗔的相貌强，你就不会注意到愚痴，但是愚痴还是隐伏在里头的。那么具相违，你不贪不嗔的时候，这愚痴的相貌就显现出来了，这样子。所以他在具相违的时候就剩下愚痴嘛，愚痴就显现出来了。那在贪的时候，那个愚痴不显现，因为什么？你显得很精明的样子，对吧？要怎么贪，对吧？要贪多少别人不会发现，对吧？要分几次贪，对，这样不是贪，怎么样叫做贪？对，那嗔心的时候也是一样啊，嗔心起来的时候，那时候相貌多么强烈。所以呢，在贪嗔的时候呢，那个愚痴是存在的，但是这两个相貌强烈，所以就没有讲愚痴了。那等到不贪不嗔的时候，那个相貌就是什么中庸的相貌，这个时候就显现出那个愚痴了。那有的人以为这个就是涅槃，不贪不嗔好得很，尤其有了禅定以后，嗔心不现了，那显现的是什么？是舍戒贪，欲戒贪也不起来了。这时候显现的就是什么？高人一等，所以有禅定的人称为上人。要显现高人一等，不贪嘛，世间的这个欲界的东西不贪，然后呢没有嗔恚。那你碰到他，我们看到有禅定的人，不就仙人嘛？我们不都很敬佩吗？对不对？可是他愚痴，可是他愚痴。啊，如果说没有学习佛法，不知道世间的道理，真实的道理，他就愚痴，这样子。 刚师父有提到说，那个沙迦也见升起的时候，邪见升起的时候，必有沙迦也见升起，同时升起，是这样吗？ 是。 那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刚刚不是讲说沙迦也见是根本吗？那么根本生了这四个像边执见、邪见、见取见。或界定取见，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边执见升起的时候，是不是沙迦也见也升起？ 是，就说其余四见升起的时候，任何一见升起的话，一定有沙迦也见同时升起。好，你有边见升起的时候，一定有沙迦也见升起；你有邪见升起的时候，沙迦也见一定也是升起的；你有界定取升起的时候，沙迦也见也一定升起。你有我慢升起的时候，沙迦耶见也一定升起；你有慢心升起的时候，就代表沙迦耶见升起了。好，你有这几种慢心，任何一个慢升起的时候，就代表什么？沙迦耶见一定升起了。好，那下面的六个慢升起的话，任何一个慢升起的时候，就代表你的我慢也升起了。所以我慢是那六个慢的根本， 萨迦耶见是其余四见的根本，也是我慢的根本。所以下面任何一个慢心升起的时候，你的我慢一定升起，同时萨迦耶见一定升起。 OK，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我们这里面所谓的八种分别，那么它是个别升起呢，还是同时升起，还是有？ 可以个别升起，也可以同时升起。 或者是前面的法执升起的时候，然后烦恼执也同时升起，或是这样交互的。 他可以这样讲，但是他在分别的时候，因为他每一个分别他的形象不一样，所以他在讲这个分别形象的时候，你可以仔细的分别，就是说当时的状况是哪一个分别起来，八种分别哪一个分别起来。但是他有的时候中间会配合的有同时有升起，因为后面讲说什么前三分别升起什么后两分别嘛，就是前面第一世分别气论所依所缘是升起见我慢世，对不对？那第一世升起的时候代表前三分别一定有升起，那见我慢世升起之后代表什么？ 我分别，我所分别， 对，我所分别升起。那烦恼升起的时候代表什么？ 爱分别非爱分别。 对，那他们升起的时候又代表前面的这两世要升起，就是说贪嗔痴升起的时候，前面两世我慢见我慢世会升起，所依所缘是分别气论所依所缘是会升起，代表前面的分别也会升起，所以代表说这些分别起的时候不见得是什么一个分升起的，它可能是同时升起的。 然后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个page 九的时候有一个这个所谓的过去式、现在式、未来式，那么这个所谓的次性分别一升起的时候，刚师父举例的这个桌子或什么，那我听到了非常惶恐。为什么？因为我们这样每一个刹那、每一个作意的时候，也就作为下一期生命的种子又升起了。 是。 是不是就刚师父在讲到这个太虚大师所讲的，要先去贪嗔无明，或是吃。然后先用持戒的方式来调伏，以我们现在的这个 label 来讲的话，是要用现在这样子来开始学习吗？ 现在这样子哈，贪嗔痴是持戒可以对治贪嗔，持戒不能对治愚痴。愚痴要由智慧来对治，但是呢，它是贪嗔痴是，也就是这个痴，你只要贪嗔起来，这个痴是一定在。好，所以先把这两个形象强烈的让它什么不要升起，不要贪不要嗔，好，然后学习佛法的话对治愚痴，那这样子让贪嗔痴是呢慢慢慢慢它的力道减轻，然后呢修止观对治什么人我执跟法我执，这样子，所以它有这样子的断惑次第。 今天先赞叹一下师父为我们准备的这三张图哈，其实我们要是单看这个文看过去，我恐怕看不太懂，不会这么清楚。但是看着师父画的这三张图，真的是就清楚很多了哈。听的时候清楚了，好，那回去思维再思维看看，好，所以我非常赞叹师父做的这三张图。那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图31哦，这个现在式的上半部分别析论有所依所依所缘是生嘛，好，这个部分看起来这个概念也应该理解。那下面这个所依所缘是由三分别生哈，那这个箭头下面画的这个相分熏种是借这个见分力，这个概念哈，师父以前没有深刻的提到，今天讲的 讲的比较就讲出这样一个概念出来哈、哦。 嗯。 但是这个不晓得有是不是什么地方可以参考到这个概念讲比较多的地方？ 是看成为世论，成为世论。 谢谢师父。 讲到种子这一方面之后，很多这种概念都是成为世论那边就讲得比较清楚一点。 是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图三十三啊，这个图真的是很棒。 对不起，先跟你讲，这个图不是我画的，这个图是太虚大师画的。 没关系啊，都很棒。那没有师父的话，我们也看不到这张图啊。所以这个是因缘嘛。那师父是这样子啊，就是说这个看起来它好像身口意的表现这方面，就是刚才讲说所生三世。显现意知嘛，是不是这样讲？所以说身口意这边我们比较容易去表现出来。我的问题是，八种分别到底是什么样子的境的时候，我们这样子分别而产生这个身口意上的变化？也就是说，如果你假设你在禅坐或者你在观的时候，你看到什么样子的境界，你做什么样的分别而产生这样的一个结果？ 如果你在禅坐的话，跟你在观的时候就不应该要有八种分别，对不对？所以就是在我们不是在如理思维的时候，不是在禅坐的时候，禅坐的时候还有一点有，因为你禅坐的时候你缘所缘境，你那个具身性的执着在那个地方，因为你并没有去做如理思维，在禅坐的时候，对不对？对，因为你那个时候不在禅坐的时候你都缘所缘性嘛，所以你没有去做分别，说这些都是什么虚妄的，而你只是缘那个境界。那你现在是凡夫的时候，你缘那个境界的时候，你这个愚痴就在嘛，那个具身性的我法二执就在那个地方嘛。对，他什么时候不在？不在的时候是是讲第六世的具身性的我法二执，不讲第七世。第七世是一直在那边的。在我们第六世如理分别的时候，具身性的我法二执才不会在，对不对？在我们这样如理思维的时候，做无我观的时候，或做法无我观的时候，那这个时候才对治，你第六世才不会有什么执着，这样子。所以只要不做这个观，不如理思维的时候，你就是在这八种分别里头分别，那就在创造你未来的生命体，就这样子。 即使是你在止而已，这个还是第一 话。是，止的话你最多就是到禅天嘛，还是在三界当中嘛，那就代表什么？代表愚痴嘛，就代表愚痴嘛，可能没有贪跟嗔，因为什么？他把它压住了嘛。但是那个愚痴在，愚痴在，所以说不如理思维，不可能出三界，不可能出三界。所以为什么要学习佛法，就是要如理思维，就是这件事情。所以蒲团做破，做破一千个也没用啊，你还是愚痴啊，对不对？不学习佛法，没有办法。 对，我稍微再。如果你如理思维，即使我们现在如理思维，那个当下，这个八种分别是不应该升起。 对，你在如理思维的时候，你的前六识不应该这样升起，因为这个八分别我们是把它归纳在杂染边的，是把归纳在杂染边的，不是归纳在清净边的。因为你在说，譬如说你思维佛的法语的时候，佛也有安立法语上面的清净的自性分别啊，什么是涅槃？涅槃是清净分别啊，什么意大起，什么缘成实，这些有自性分别。然后他们中间有什么不一样？这是差别分别，对吧？然后呢，在这个你又讲了一个种的上面，它又有什么种子分别，对。可是呢，在这个上面安立的是佛法上面是属于清净的，那这边讲的是八种分别升起三世四上的杂染的生死流转。这样讲，所以就不属于这个范畴之内。我们讲到佛法这个清净如理思维就不属于这个范畴之内。所以这边讲，我刚前面这个地方有讲，我要偷偷加一点，就是什么，这个没有学习佛法的凡夫，